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二章，玛姬姑妈的大错误，第三集。 第二天早晨，哈利下楼去吃早饭，发现德斯里一家三口已经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他们在看电视。这台崭新的电视机是欢迎达利回来过暑假送给他的礼物，因为他一直抱怨从冰箱走到客厅电视机前的距离太远。暑假里，达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厨房，一双小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嘴里吃个不停，五层厚的下巴一直在颤动。哈利在达利和弗农姨父中间坐了下来。弗农姨父是个身材高大粗壮的男人，脖子很短，留着一撮浓密的小胡子。德斯里家的人谁也没有祝哈利生日快乐，像是根本没有看见哈利进屋似的。好在哈利对此早已习惯，不在乎了。他自己动手拿了一片面包，抬头看着电视上的新闻广播员，那人正在念一篇报道，是关于某个在逃罪犯的。 提醒公众，布莱克持有武器，极端危险，建议开通一条专用热线，不管有谁看见布莱克都应立即报告。 不用说，他肯定是个坏蛋。 弗农姨父从报纸上方盯着那个罪犯，粗声粗气地说， 你看看他那副样子，十足一个下三滥，看看他的头发。 他恶狠狠地扫了哈利一眼，哈利乱糟糟的头发一向令弗农姨父很恼火。电视上那个男人枯瘦憔悴的面孔周围是又脏又乱纠结在一起的长发，哈利跟那个男人一比，觉得自己还算蛮整洁的。新闻广播员又出现了。 农业渔业部今天宣布。 慢着！ 弗农姨父气愤地盯着新闻广播员，咆哮起来。 你还没告诉我们那个疯子是从哪儿逃出来的？那有什么用啊？如今疯子随时都会跑到大街上来。 佩妮姨妈骨瘦如柴，长着一张马脸。这时她快步走来，热切地盯着厨房的窗户外面。哈利知道佩妮姨妈巴不得成为那个打热线电话的人，她是世界上最爱管闲事的女人，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刺探那些乏味的遵纪守法的邻居们。 他们什么时候才会懂得？ 弗农姨父用紫色的大拳头捶着桌子说道， 对付那些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吊死。 太对了， 佩妮姨妈说，仍然眯着眼睛打量着隔壁人家的红花四季豆。弗农姨父一口喝干杯里的茶，看了看表，又说， 佩妮，我最好马上动身，马吉的火车十点钟进站。 哈利一直想着楼上的飞天扫帚护理工具箱，这时像是被猛击了一下，突然回到了现实中。 马吉姑妈， 他脱口而出， 他还不是要来这儿吧？ 玛姬姑妈是弗农姨父的姐姐，尽管她跟哈利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哈利的妈妈是佩妮姨妈的妹妹，但哈利一直被迫叫她姑妈。玛姬姑妈住在乡下一座带大花园的房子里，养了许多条牛头犬。她并不经常住在女真路，因为舍不得离开她那些宝贝狗，但每次来访都给哈利留下了恐怖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在达利五岁生日的宴会上，玛姬姑妈用她的拐杖狠敲哈利的小腿，不让他在音乐定格游戏中胜过达利。几年后，他在圣诞节时出现，给达利带来一个电脑控制的机器人，送给哈利的却是一盒狗粮饼干。最后一次是哈利去霍格沃茨的前一年，哈利不小心踩了他那条宝贝狗利皮的爪子，被那狗追得跑到外面的花园里，爬上了一棵树。玛姬姑妈过了半夜才把狗叫回去。直到今天，达利一想起这件事，仍然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 玛姬要在这里待一个星期， 弗农姨父咆哮着说。 既然我们谈到这个话题， 他恶狠狠地用一根肥胖的手指戳着哈利， 在我去接他之前， 有几件事我们需要先说清楚。 达利得意地傻笑起来，把目光从电视机上收了回来，看着爸爸教训哈利是达利最喜欢的一项娱乐。 第一， 福农姨父吼道， 你对马基说话时必须记住使用礼貌用语。 没问题， 哈利没好气地说， 只要他对我说话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 福农姨父就像没听见哈利的回答似的继续说道， 马基对你的那些怪异之处一无所知，我不希望他在这里时出现任何奇怪的事情，你必须规规矩矩，明白吗？ 只要他能做到我就能， 哈利从紧咬的牙缝里说。 第三， 福农一副难看的小眼睛在紫色大脸膛上眯成了一道， 我们已经告诉马奇，你进了圣布鲁斯安全中心少年犯学校。 什么？ 哈利嚷了起来， 小子，你也要咬住这种说法，不然有你好看。 福农姨父厉声吼道，哈利坐在那里脸色煞白，怒火中烧，他盯着福农姨父，简直不敢相信他说的话。马基姑妈要来住一个星期，这是德斯里一家送给他的最糟糕的生日礼物，就连福农姨父的那双旧袜子也没这么糟糕。 嗯，好了，陪你， 福农姨父说着笨重地站了起来， 我去车站了，达达，想不想跟我一起出去兜兜风？ 不想， 达利说。看到爸爸已经教训完哈利，他的注意力又转回到电视上。 达达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迎接他的姑妈呢。 佩妮姨妈用手梳理着达利浓密的金黄色头发，说道： 妈妈给你新买了一个漂亮的领结。 福农姨父拍了拍达利肉乎乎的肩膀， 那就过会儿见。 他说完就离开了厨房。哈利像是被吓傻了似的，呆呆地坐在那里。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扔下面包，迅速站起来，跟着福农姨父走到前门。福农姨父正在穿便装短大衣。 我不带你去。 他一转身，看见哈利正注视着他，便没好气地吼道， 我才不想去呢。 哈利冷冷地说， 我想问你点事。 福农姨父怀疑地打量着他， 在霍格，在我们学校，三年级学生可以偶尔到村子里去。 哈利说， 那又怎么样？ 福农姨父厉声问，一边从门边的挂钩上取下汽车钥匙。 我需要你在许可表上签字。 哈利一口气说道， 哼，我凭什么那么做？ 福农姨父冷笑着说。 这样的话， 哈利小心地斟词酌句， 那就难了。我是说，骗马基姑妈我上的是那所圣什么什么 圣布鲁斯安全中心少年犯学校。 福农姨父吼道。哈利高兴地听见福农姨父语气里透出明显的紧张。 嗯，对极了。 哈利平静地抬头望着福农姨父那张酱紫色的大脸。 记起来挺费劲儿的。我还要让他听起来真像那么回事似的，对吗？万一我不小心说漏了嘴呢？ 我会把你的肠子都揍出来，知道吗？ 福农姨父吼道，举起拳头朝哈利逼来，但是哈利没有退缩。 把我的肠子揍出来，马基姑妈也不会忘记我想告诉她的话。 他一字一顿地说。福农姨父怔住了，拳头仍然举着，脸变成了一种难堪的紫褐色。 不过，如果你肯在我的许可表上签字的话。 哈利一口气接着往下说。 我发誓我会记住我应该在哪里上学，我会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一样。 哈利看得出来，福农姨父脑子里在盘算，尽管他呲着牙，太阳穴上的血管在突突跳动， 好吧。 最后他气冲冲地说， 在马姬来访期间，我要好好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如果最后证明你一直循规蹈矩，没有把话说漏，我就给你签那张该死的许可表。 他一转身拉开前门走了出去，重重地把门关上。他使的劲儿太大，门顶上的一小块玻璃被震得掉了下来。哈利没有再回厨房，他上楼走进自己的卧室。既然要装成一个真正的麻瓜，最好现在就开始行动。他闷闷不乐地把所有的礼物和生日贺卡慢慢收拢起来，跟他的家庭作业一起藏在那块松动的地板下，然后走向海德威的笼子。埃鲁尔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和海德威一起睡得正香，脑袋埋在翅膀里。哈利叹了口气，用指头把他们俩都捅醒了。 海德威， 他愁眉苦脸地说， 你必须出去避一个星期，跟埃鲁尔一起去，罗恩会照顾你的。我给罗恩写了一封短信，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别用那种眼光看着我。 海德威那双大大的琥珀色眼睛里满是责怪。 这不能怪我，只有这样我才能跟罗恩和赫敏一起去霍格莫德村。 十分钟后，埃洛尔和腿上已经绑着一封给罗恩的短信的海德威飞出窗外，消失不见了。哈利觉得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他把空鸟笼藏在了衣柜里。不过哈利并没有多少时间独自郁闷，很快佩妮姨妈就朝楼上尖声嚷嚷起来，叫哈利下楼做好准备迎接他们的客人。 想办法收拾一下你的头发。 佩妮姨妈看见哈利走进大厅，气冲冲地说。哈利看不出把头发弄平整有什么好处，玛姬姑妈最喜欢对她评头论足，她的模样越邋遢，玛姬姑妈就越高兴。一眨眼功夫，外面就传来历史被碾压的嘎吱声。福农姨父的汽车慢慢拐进了车道，然后车门砰砰关上，脚步踏着花园的小径走来。 快到门口去。 佩妮姨妈压低声音对哈利说。哈利垂头丧气地过去把门打开。门口站着玛姬姑妈，她长得很像福农姨父，身材高大粗壮，酱紫色的脸庞，甚至也有一撮小胡子，只是不如福农姨父的那么浓密。他一只手提着一个巨大的箱子，另一只手搂着一条坏脾气的老牛头犬。 我的达达呢？ 玛姬姑妈粗声大气地问。 我的乖侄儿呢？ 达利摇摇摆摆地走进门厅，金黄色的头发平塌塌地贴在胖脑袋上，一个蝴蝶形领结几乎被他那么多层下巴遮得看不见了。玛姬姑妈一把将箱子杵到哈利的肚子上，杵得哈利喘不过气来，然后他伸出一只胳膊紧紧搂住达利，在他面颊上使劲儿亲了一口。哈利知道得很清楚，达利能够忍受玛姬姑妈的搂抱，只是因为他能得到丰厚的报偿。果然他们分开时，达利的胖拳头里捏着一张崭新的20英镑钞票。 陪你， 玛姬姑妈大声嚷嚷着，大步走过哈利身边，似乎只当他是个衣帽架。玛姬姑妈和佩妮姨妈互相亲吻，其实是玛姬姑妈用她的大下巴重重地撞了一下佩妮姨妈干巴巴的瘦颧骨。福农姨父也进来了，脸上堆着愉快的笑容，把门关上了。 喝点茶吧，玛姬， 他问。 丽皮喝什么呢？ 丽皮就从我的茶碟里喝点茶好了， 玛姬姑妈说。他们鱼贯走进厨房，只留下哈利抱着箱子独自在门厅里。哈利正巴不得这样呢，只要有借口不跟玛姬姑妈待在一起就谢天谢地了。他开始慢慢地把箱子搬到楼上的客房，尽量拖延着时间。